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15集，明贤自毁。阴雨纠艳，这个人从长白山古龙伊始就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。公众面前，他是成功的企业家，阴雨财阀在日本实业举足轻重，正经两界人脉深厚。长白山事件之后，阴雨纠艳进入特管局的视线，他们不是没有调查过对方，不过阴雨显然也早有防范。调查受阻不说，特管局还发现阴雨此人的势力之大，已经超乎他们原本的想象。唐静蹙眉， 阴雨纠艳是魔物。 他跟人魔不一样，人魔原本就是魔，只是披上了人类的皮，而阴雨本是人类，却因欲望而甘愿入魔，化为魔物。他现在的身份是改名换姓之后的伪装。 他失血过多，身体渐渐失去温度，连话也说得断断续续。唐静发现自己注入对方身体内的生机却泥入大海，完全失去作用，不由心中沉重。明显喘息一阵，勉励道， 他原本家赵相，赵相九业。 说到最后难以为继，明显剧烈地咳嗽起来，血从口鼻眼耳溢出，眼神开始涣散。唐静收紧手臂，将他搂在怀里，闭了闭眼睛。他第一次尝试到想要努力去做一件事却无能为力的滋味。 如果麒麟也有下辈子的话，我希望和你一样，不要远渡重洋，不要被人炼为煞气。我希望如果我们能再相遇，会有一个美好的开始，而不是像现在。再见，唐唐。 明贤的脸上漂浮着淡淡的笑，还有点恍惚，他的意识已经渐渐脱离躯壳，飞向不知名的远方。手慢慢垂落，跌在已被鲜血浸染变色的地面。唐静看着自己怀中的人渐渐透明，须臾化为光点，流萤一般散落在空气中，不留半点痕迹。正如他们之间还未开始就已结束。唐静半晌未动，面上凉凉的，他以为是血，伸手摸了一下，却是透明的尸痕。万里之外，一是神宫之内，一名老人却忽然面色煞白，吐出一大口血。 阴雨阁下，您没事吧？ 在他身旁服侍的童子惊慌极了，赶紧伸手来扶他，但随即童子瞪大眼，生命终止在难以置信的那一刻。老人五指从童子的胸口抽出，手里多了一颗热气腾腾的心脏，他三五口将心脏吞噬下去，然后摇铃叫来人，把童子的尸体拖下去。黑衣侍者们早已见惯不惊，面无波澜，默默地来，又默默地走。 地上有一条被拖拽的血痕，但很快就会有人来打扫，将一切恢复原样。吃了一颗新鲜心脏的老人似乎好受一点，但也仅仅是一点点罢了。他的心头依旧躁郁难耐，翻涌着想要杀人见血的欲望。烦躁的心情迫使他起来来回走动，却依旧恨不能毁掉眼前所有的人与物。 阁下，阁下！ 又一名童子从外头跌跌撞撞跑进来，神色仓皇，却在看见地上血迹时声音戛然而止。老人身量不高，甚至有点佝偻瘦弱，但却压迫感十足。在他充血的双眼的逼视下，童子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 阁下，金银平文琴出事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金银平文琴，他。 童子哆哆嗦嗦，半天也说不清楚。阴雨鸠燕本来是想把对方的心脏拿来也吃掉补充元气，但听见对方禀报，却改变了主意。 带我去看看。 他跟在童子的后面，穿越古香古色的长廊和庭院，来到一间屋子，视线骤然变暗。在现代社会，这里几乎像穿越了时空，没有电灯，只有几盏蜡烛在角落里悠悠生光。童子跪伏在门口不敢进来。 刚才我过来打扫，与平时一样想为古琴擦拭，就发现这琴已经…… 原本安置在长桌上的古琴，琴弦锯断，琴身从弦眼至龙池处裂开了一条深痕，变为两半，整张琴几近破碎，毫无弥补修复的可能性了。阴雨鸠燕从来不让人进这间屋子，唯有得到他许可的童子可以每日进来打扫屋子擦拭古琴。他深知自家主人是何等残酷嗜血的一个人，眼下已经吓得说不出半句话。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好端端的琴没有人去动它，却会突然坏掉。阴雨鸠燕走过去，布满皱纹的手抚上已经伤痕累累的古琴，眼中阴霾浓郁的几乎溢出来。 你以为这么自毁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 阴冷的笑声滴滴回荡在屋内，摇曳不定的烛火似也受到感染，变得更加微弱暗淡。 准备车子，我要出去一趟。 没有人回应。阴雨鸠燕回过头，发现那个跪伏在地上的童子一动不动。他走过去，抬起一脚推过去，童子应声而倒，瞳孔涣散，嘴巴微张，竟是被活活吓死了。阴雨鸠燕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径自走出去，让人把死者拖走。管家上前： 您有什么吩咐？ 备车，把私人飞机也准备好，我要去奈良。 好的，这边可有什么为您准备的？ 阴雨秋燕回头看了一眼： 带上琴，让正仓院那边准备一下，我要金银瓶文琴的仿制品。 望月湖潮湿的洞穴里，冬至他们面对前进或后退的两难选择。但不妨，一只怪物忽然从水里窜出来，拖动锁链当啷作响，倏然扑向冬至。电光火石咫尺之遥，冬至终于看清庞然大物的模样。猿猴一样的生物，双目居然金光闪闪，浑身发须几张，明明虎背熊腰，却有着比任何动物还要轻盈迅猛的速度。冬至正欲抽符出来，后领却被人狠狠一扯，整个人被霍介直接往后甩倒在地。刚才冬至与怪物之间距离太近，霍介以为他被吓傻了，毫无准备，所以一把将他拉开。他一晃神，刘清波已经提剑迎了上去，霍介也紧随其后，两人与怪物战成一团，时而飞檐走壁，时而在水中混战，水面被搅弄得不得安宁。 波澜迭起，直接拍上头顶的石壁，须臾功夫场面就已经混乱不堪，头顶石壁被剑气罡气划过，碎石纷纷往下掉，怪物一掌拍上去，瞬间又地动山摇。冬至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那条锁链的另外一端竟然是锁在怪物身上，穿过他一侧的琵琶骨，又从另外一侧穿出来，牢牢将怪物与铁链缠绕在一起。再看锁链的另外一端，却直接延伸到他们身后的洞穴里，没入沉沉黑暗，不知何处是尽头。 之前明显说江冷的死非他所为，难道是这个怪物下的手？但石魂兽又是怎么回事？ 此时三人还不知龙深与唐静他们赶往郊区，正与明贤成员有一场凶险交手。冬至借着旁观的这几秒还真看出一点蹊跷，铁链锈迹斑斑，年岁已久，肯定不是近现代的铸成，这怪物被锁在这里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上回唐静还说在望月湖下惊了一只水猴子，如果眼前这只怪物凶残成性，杀孽过重，不可能没有被特管局注意到，要么是他在唐静收拾水猴子之后才出现在望月湖水域，要么杀江朗的也不是他。但冬至很快推翻了后面那个猜测，因为怪物在看见他们三个的时候杀气扑面而来，现在对刘清波和霍介也完完全全是在对待必死的猎物一般，下手凶狠凌虐，原本金色的五官隐隐染上青黑，连带一身金色毛发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水里浸泡的久了，同样开始大片大片的变黑。 这是被魔气污染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